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冰倩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，真的好想你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直到有一天老去离开，我们都少不了一种感情的陪伴，那就是亲情。因此呢，有很多的书籍和影视剧愿意去歌颂亲情的伟大以及亲人的无私。那有哪些关于亲情的书籍和影视剧打动过你呢？打动你的地方又在哪里？欢迎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一起来分享。你也可以加入到九六九粉丝群和大家一起互动。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，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让我欢喜让我忧。 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我想说声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是我

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 我们刚听到的是张学友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，继续请出的是蔡健雅《红色高跟鞋》。每次听蔡健雅的这首歌，我都会有新的体会。在蔡健雅的作品当中，即便是唱失恋或者是分手，都甩不掉骨子里的那一份坚强和独立。而唱她的歌，你只需要一把吉他和一份自由洒脱的心情。 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

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 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代